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大叔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眼下刚过11:00，立新读报对您言，风风雨雨还没完，防控疫情是关键啊。这个情况呢又有那么点复杂和紧张，但是您要淡定，也别我说什么哟，他又说这个，哎呀，怎么又说这疫情的事儿啊？都好太多了，还说这个就是认识上有一定的欠缺。哎，实话实说，前段时间有这样的事情，当然咱们得做工作啊，得让他们提高这个认识。这个没办法，他因为这个涉及到个人的这个。看问题的深度，科学常识，哎，这些个不是说啊您这儿没有啊，您这儿好好的这就天下太平了。那、哎、所以我说这个事情，当然也不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，到什么时候都要淡定。太不容易了。是昨天呢，在这个聊天室里头有朋友就说了，这一听啊，立新这感觉啊，嘿，屎喷口啊，灌口，顺口，哎，各种口吧，听上去就没戴口罩。对了，您算说着了，老戴着口罩影响播出啊，但是呢不等于说我们没做必要的防范。且不说直播间消毒那是必须的，而且每位主持人，这是我们电视台广播电视台规定的，每位主持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话筒罩，您在聊天室里头看见了，哎，这个每个人是自己的，上节目您把这个话筒罩扣在这话筒上，和这个啊这个谁啊，其他的播音员主持人之间在这方面阻断了交集。哎，就好比说这个东京奥运会那乒乓球赛上不让吹球一个道理。哎，我们呀还不是吹不吹这球，你说话呀你得吹气儿啊，对着话筒来。但是呢我们这儿哎，自己的这个话筒罩，明白了吧？啊，解释清楚了吧？那位说没有，这个聊天室是怎么意思？您且听了。哎，不太清楚的朋友，今天刚进来听没关系，我告诉您，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这上头呢，直接用手机来听广播节目。还可以在周一到周五话里话外听听 FM 之上有聊天室，欢迎大家来参与啊。同时呢建议您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，是了解热点新闻。说这个为什么现在这防疫这个事情大家还要提高认识，没完呢啊。这南京啊那疫情和这个近期其他地方出现的一些个感染个例有关联，哎，具体的数目字啊在什么地方出现的，这个咱这儿就不多说了啊。总之提醒啊，这方面还得提高这个认识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轮南京疫情已经确定了，哎，就是那德尔塔毒株他闹的。啊，他这个德尔塔新型的毒株啊，之前说过在世界这个其他的国家也出现过。好家伙，他对这人体适应能力增强，传播速度快啊，这个病毒的这个量啊，它这就是含量吧，啊，含有这病毒的量相对要高，所以呢，治疗的时间就长，而且容易发展为重症，所以啊，不能放松警惕。要是想着想的挺好，明年啊，差不多了。摘口罩了，哎，现在那咱就都戴着话筒罩，那咱就都扣着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对了啊，当然这也有一个原因，我这么想啊，可能是跟这个嵌段尸检嘞啊，说这个河难啦啊，打天上下水，嗯，就跟这个可能有点关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家这注意力啊都在那儿呢啊，呦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又怎么帮他们一下啊？大伙儿都挺关心啊，要献爱心什么之类的。这个就导致什么呢？可能，就觉得这南京这事儿呢，没有太注意似的啊。说这散发病例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南京这它还是挺集中的，还不能叫散发，哼，它这就是机场，一传一啊，一个传一个这么来的，几十位了。咱就说这个事儿啊，当然这个河南这事儿呢，咱说这个你是下雨是最后啊，这个闹水啊，这成了灾了啊，成灾害了啊，这个咱们大家都关心，这个也对，但是还是我先头说那句，别给灾区人民添筷子，我这是往好了说，这叫客气话啊，说的再难听点儿，别到那会儿给人家添乱去。嗯，这个啊，开始的时候不太好意思说，怕什么呢？有人要吃味儿，北京话吃味儿，要你看看我们这救灾献爱心，你看他这个啊，他你看是吧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最近腰疼，说实话腰间盘有点膨出，嗯，不过还好啊，还好还好，不影响给您读报啊，哈哈，对，哎，但人家说了，你看他这说这干嘛呀，主持人说这个好像啊拦着我们去救灾似的，所以呢我只能是北京人说客气话，别去那儿给人家添双筷子啊。但实际上人家河南卫辉说了，人家就直接说的，而且是紧急的提醒，在网上发布的官方的呼吁啊，如果您非必要，爱心人士啊，爱心人士，如果非必要非公务，不要驾车前往卫辉市，请给卫辉让出救援通道。就这则呼吁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说了在新乡鹤壁河南吗，灾区救援现场，嚯，又吓上了，不是吓上了，好家伙，来了这么一帮啊，咱也不能说人家不是好心，反正有那个好心办了没事不是好事儿的啊，怎么说呢，网红明星他就用一下就进入这灾区，好家伙，他是不管那个啊，我来了是不是啊，咱们就开始救援，其实他这影响救援，记得我之前说过，这救灾呀也是一门功课，哎，也是一门技术，不然的话国家也不能专门为这个事情成立一个建立一个应急管理部，就把这个救灾呀抢险这些个事情，哎，这儿都管了，说明什么呢，这很具专业性，不是一般人啊，您那一般的四门功课，脱啊，不是脱，别不是脱鞋，别脱鞋啊，倒是到灾区救灾，那水多是得脱鞋， 脱鞋救灾，不是，不是您一般那个说学逗唱那功课就能够应付得了的，对吧？这个，而且呢，就去了之后啊，嚯，他还显着他多知多懂，网上发布不专业的救援指导，这个更麻烦，误导灾民自救求救。据说啊，有那粉丝儿，不是，就拥有百万粉丝儿，百万粉丝儿，哎呦，那得吃多少日子呀？是不是龙口的？嗨，不是，不是那吃的粉丝啊，不是那个，哎呀，就是网络主播，嚯，开着车就去了，哎呀，嘿好，他去那儿，反正这个好，是不是出于好心啊？爱心、真心，这个，哎，也许是吧，咱就当他是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到那儿啊，反正感觉上人当地群众反应，还没忙着救灾，嗯，不是，他也是忙活，但是他那叫不叫救灾这不好说，没法考证。为什么呢？他忙活着是现场拍视频、拍图片啊，哎呦呵，来来来，到我这儿来，看我这儿给各位演啊，给各位演播，嗯，结果呢，道路因为他站那地方，他站那儿啊，结果堵上了，人一多，大伙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哟，这干嘛呢？这是，一围拢过来，行了，两边的车全插住，哎，所以我说这话啊，真是好心啊，这可能是要是得罪谁呢？这千万别误会，咱是实话实说，术业有专攻。说您是捐点钱、捐点物啊什么之类的，这个都成啊，这个都挺好。但是您要去的话呢，最好我认为是不是跟有关部门联系一下啊？或者说您真有这门功课啊，这个本事？你看救灾本身那真是本事，咱说实话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河南新密这也是啊，这雨下的，嚯，突破历史的那个。最大的那个量了啊！好家伙，这雨下的，当地有一位警官叫杨旭恒，32岁，有照片，网上能看见视频。呵，这小伙子长得这个身形壮硕，还真是这门功夫还真那是了得，得亏他这身板啊。小杨警官，暴雨当中接到各种求救的这个电话之类的，他就出去帮忙，16起，累计救助群众51人。可是谁成想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正忙着这救人呢，这帮忙呢，他那地儿水大呀，啊，站在水里头，一个闪失没留神，一转身，哗！他是眼睛冲着这边，扭过头来，正说呢，哎，快快快快快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到安全地方去！一回头，他这个回头这功夫就觉得啊，耳后头有一股恶风不善，心话说不好哟，别回头，这后头，好家伙，来个暗器呀、啊！哎。暗器就那么说，一扭脸的功夫坏了，来不及了，反应这个时候再反应多快都来不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巨浪，就他那水大呀，他那是，你说河南内地又不是海边，你说钱塘潮海里头这也说不了，内地怎么出来这么大的浪呢？嗨，他那里头要是比如说城市啊或什么地方进了水，瞬间，哎，他那一个拐弯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水流突然之间就湍急起来，有可能形成这种巨浪，一个浪头打过来，啪，小杨啊，虽然说底盘啊，他这个底盘站得很稳，没说人有功夫啊少林寺，不，那倒不是，他是警察，他也得练啊，对，关键他身体好，身形壮硕呀，本来他站得挺稳的，站在水里头，但是这浪头打来，这可扛不住，一下 脚下哧溜一滑，啪嚓一下子就被这个浪卷在里头。哎呀，边上岸边群众啊，包括同事，哎呦，快快快快快救他救他，这个时候再反应说了来不及了，水流多急呀、啊！唰，眨眼之间，哎呀，笑漾金管他就没影了，看不见人了。哟，大伙儿又是喊呐、啊，赶紧快点，怎么办呢、啊？这个通知下游吧，就叫。这种情况啊，很多人心中暗暗的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这还真是坏了，他这让水卷走了，在水里头，好家伙，这个要是顺流而下，他这个万一呛口水。哎呀，大伙儿真难受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得找他呀，这怎么着还得找着这人。哎，他回来了，嗯，回来了啊。后来呢，河道里找着他了，啊，站在那地方冲大家直乐。哎，后面还跟着一老大爷，这老大爷浑身是水，跟他一样。问这老大爷：“您哪儿的呀？”啊，我是那个。那附近的那个村里的干部啊，我也是救灾来，结果让这个打这个浪头啊把我卷走来啊，把您也卷走了啊。那是您跟这小杨你们俩人是怎么碰上的啊？行了，甭问了，水里头见着的。嗯，这二位水浒里头两位英雄，阮小二阮小七儿，哎，阮氏三雄。嗯，就差一位。大伙儿就问这小杨，你怎么不是，你是这个，因为他从他被这浪头打进水里到他出来，顺带手还救了一位63岁的村干部。十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大家说您这个，哎，您这应该是人体啊，这他横不能有潜艇的装置吧？嗨，不能啊。小杨说，我跟您一样都是人啊，我们这人的人体构造啊，那您在水里面待了十几个小时，还这就说他功夫啊，被这浪头打翻在水里之后啊，小杨在这个水里头一个鲤鱼打挺，这一翻身，腾，先是啊把这头，哎，僵僵的，完全这头露出来，太难了，水流太急。他也怕呛水，这水里头最怕的是呛水，一呛水就麻烦。尽量的把嘴和鼻子露出来，而且他会水，哎，在水里头或者是仰泳啊自由式啊，是吧？不行的话狗刨啊，哎，就这样，就在这个顺流而下，而且他不跟这个水流较劲，这也是本事，这是经验。你跟这水流较劲，你弄不过他，你别看这水劲儿大着呢，哎，他就顺着这个流顺势而下，飘了十几个小时。这不容易，一个是保持身体各方面机能稳定，水里头凉，再有一个，你这个十几个小时不吃东西，他也得靠他自身的这个体能啊，最后顺带手救了一位同样被洪水冲走的老村长，63岁了吗？村干部吗？你看看，哎呀，太险了！可说呢，不说那个，光说转移，那也是一门学问。转移郑州府外华中医院。嗯，那位说您等会儿，府外啊，应该在府城门外，我知道，心血管。啊，对，那是专科，那全国那是很厉害。对，那么这个郑州这府外呢，我这么猜目测啊，感觉上跟北京府外应该有点渊源啊。但是咱们单说人家这个郑州这府外华中医院，他这个面临的情况啊也够可以的。好家伙，暴雨下来，他那地方应该是个相对高点的地方，正是因为这一点，在雨中，华中这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 成为孤岛。好家伙，看看寺外全是水啊，出是出不去啊，进也进不来啊。关键是当时医院里头有病人呢，他这个心血管心脑血管这疾病的病人不能耽误啊，说先跟病房躺着吧，不是没进水吗？要手术的，要治疗的，你在水里头他好多条件他都不具备啊。首先啊，我估计啊，这医院多半得停电，肯定啊，他这个本身不是停电了，电力其他设施要是受到损毁，短期之内没法开诊。您给病人治病，你不得靠那个啊，至少电灯泡得有啊，所以得把这些病人尽快转移。好，其中还有36位啊，重症的都不好动。他这心脑血管疾病啊，他其实动的话他是忌讳，就是动也得特别小心。水里头那这个你甭管是坐车坐船都麻烦。最后想了很多的办法，5000人医院里头5000多人大转移，包括这个陪床这个病人家属，数目也不小。36位重症病人最后通过直升飞机给转移出去了，8个小时。好家伙，这也够可以的。那是啊，所以说救人他是门功夫，那肯定的。好家伙，这是也是头几天的事情，不是河南了，安徽黄山那儿有一个地方叫屯溪，当地警方说接到有人提供这个线索，赶紧去救去吧。有一小伙子是跟家里人闹别扭，是跟女朋友吵架了还是怎么着，反正心眼一窄，他说啊，他要卧轨自杀，可是呢他可没提供他那个具体卧轨的位置。嗯，他那意思是走着看，哎，哪有火车他在哪儿趴下。哎呀哈，这怎么找啊？这个知道姓名吗？当然那知道啊，手机号呢也知道啊，他不接呀，那就定位吧。好容易，手机定位也不是那么容易那么简单就能够特别精准，你就在这儿也未必，大概那么个区域就找这个，就是铁路沿线的公安民警巡防队员。好，捋着这个铁轨 捋着铁道找他，找着找着，哎，在那儿呢。为什么呢？远处啊，远远的看见那小伙子在那铁轨上头，这干嘛呢？这是这玩平衡木呢？平衡木干嘛？他跟那个，哎，他一边走啊，站在那铁轨上还玩呢，还好，看那意思还不是太想死。哎，行了，赶紧去吧。说话间，这几位就赶紧就到这小伙子这要轻生这个啊轻生男身边。就这功夫啊，远处啊已经听见火车的那个声音了，呜。嗯，您听出来了，哎，这就是对着这个话筒有话筒罩的这个好处，由远及近。嗯，哎，现场给您来音响，火车就开始开过来了。哎呀，这人啊就这样，你要说没人管他，他也未必真的去寻死啊，他这个有点那表演欲似的。哟，干嘛你们？说我们来救你啊。叫我别去啊，啊，这救我的话那我得制造点危险啊，啊，这样的话这小子好，他开始扑了，不让那些人靠近，还往那个火车那儿跑，快点吧，快过来吧，哎，把那个开车那司机吓一跳。哟呵，干嘛呢这是？好，大伙赶紧七手八脚，说实话真的挺悬的，我看那录像了，离他呀，哼，我认为也就100到50米之内了，这个速度这火车可是挡不住。我告诉你说，大伙一看赶紧的一把拽住他，你给我走着，几个人往边上迅速的撤离。他们刚走没多久，这火车隆隆驶过，呜，好家伙， 就把这个铁道边上那个什么呀，那树叶都卷起来，漫天飞舞。哎呀，太险了！新闻一口清，南京疫情毒株证实德尔塔，管控升级。今儿呢是唐山大地震45周年，咱们纪念一下在地震当中遇难的同胞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修改，国家8个部门发文要规范平台用工焦点问题。平台就是什么那个外卖快递之类的，那你雇人跟那儿给你工作，你人家相应的这些个啊，这个待遇啊，包括这个应该有的这些个保险什么之类的，他也得有啊。北京发布外省市机动车交通管理新规定，郑州地铁5号线已然，这是目前来说统计清楚了，14人不幸遇难。正是立心读报您吃饭，话里话外我来谈，饱览祖国好河山，别上旅游黑名单。这黑名单啊是相对的啊，这就是媒体啊，哎，简单的这么一个说法。实际上呢，正式的说法是文旅部的一个这么个新的规定啊，旅游部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一旦您这个不文明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啊，甚至于对文物啊什么这个展品产生毁坏了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把您记录在这里头，记录在案了。记录在案是什么意思呢？一段时间之内不欢迎您再去这个景点了。对了，这个这类似的事情已经是挺多的了。当然咱们这么说啊，这个规定呢其实还是本着教育为主的目的，这种惩罚它还是有限的，不是说永远不行啊，不是，一段时间之内，哎，多在您接受教训了啊，您这个反省反省，反思反思啊，琢磨琢磨，检讨检讨啊，嘿嘿，对，态度端正了，您该出去玩您玩您的，也不是说哪儿都不让您去啊，这咱说清楚。但是呢，这种带有刚性的惩罚措施，对于公众提高这方面的认识，倡导文明，我认为是有一定帮助的。不是说就只靠这个，包括教育啊宣传呢都很重要。但是呢，以往的经验可能也包括教训啊，就是你光是说他未准真听，未准呢他这个耳朵进去，他背不住那个耳朵，他就出来了。哎，不如有些个时候可以采取一定的强制的手段，让他明白啊，这个是不许可的啊，这个是有底线的啊，这不能啊任性胡为的。因为什么呢，也包括到国外去啊，当然现在这段时间可能是没有了，但是过去这个之前是有的啊，这个咱们听说过，到国外去，哟呵，哎呀，这特气的咔嚓七手八脚，我这玩吧。您在国内不应该做那个出格的举动，在国外是一个道理，在哪儿都一样。旅游吗？是不是啊？饱览河山的美啊，这个风光秀色，是不是啊？增强咱们这个文史知识，这本来是好事啊。哎，所以说呀。啊，你这个人家那京剧里面就有这个啊唱段吗？很经典的旅游唱段，京剧里有。 这是程砚秋先生唱的啊，这个闻鸡归汉，整归边，行不尽江山万里啊。当然人家蔡文姬当年不是为了旅游啊，嘿嘿，对对对。来抓紧给各位再说点报纸上的这个内容。新华每日电讯关注疫情，南京疫情锁定德尔塔，多地调整为中风险。说是啊，沈阳大连各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，哎，你看看。那么这个世界范围之内呢，也说了这个世界经济的复苏，但是人家分析仍需过三道关，疫情割裂通胀啊。新冠疫情反弹，东京说了，东京啊，日本啊，正开会呢，正比赛呢啊的是，但是它是东京地方要求医院得多准备这床位。你瞧，哎，这个北京青年报言道，这个京城啊昨天发了暴雨的黄色预警，未来三天雨水不断。你看看，另外呢北京日报说了啊，嘿，经过这个整治啊，这个啊，好好的规制银锭关山的这个景儿，哎，这个他这个景观侍廊打通了。什么意思？简单说，打后海一眼望去就能看到连绵的西山呢。嘿，得嘞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，明儿见了各位。